据南昌县网报、民众之声报道，九四运号惨祸发生已有900天一事。10月1号，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了集会，集会有416家属协议会和416连带成员等四运号惨祸遇难者遗属和各阶层群众5000多人参加。另外，南昌县网报、民众之声9月30号发表了一篇关于四运号惨祸特别调查委员会强制解散的社论。